终点是北京南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:30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你真的心太坏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他死都不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又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。每次都会欺负，相信我一定保护。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。抱上你之后，吃人倒霉活该，拽拽的样子，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打死都不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每次都被欺负。相信我一定保护。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保护。

声小小的悲哀，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即使孤单会受多伤害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，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，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，为何不要我偷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，你却迟迟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，因为这段努力的是我俩

没在人群。